出家人捆鞋 王素娟，伴奏郝世成、王桂玲。你刚好告诉那个三江头啊， 有求，四个教书的那么四处送，那么一出一出都有讲究。头一出绣的本是荷莲回，二一出绣的本是撇彩秋，你说三一出杨四郎探母带回令啊，四一出那绣的本是赵家奴王。套上珍州，沧州的狮子，荆州的塔塔，天下的粮官就到了涂州。北京城就不那个地名儿改呀，改地名儿就叫塞北幽州。我把豆豆修吧

美娘。 只怪我错信了方二嫂嫂祖母的话，害了林妹妹。 刘小凯、王桂玲、祖金华、刘文胜。 王母娘娘 叫了声红儿，看守不动， oh

奏空就发扬奏这本事，我本国出产大将名臭，大富罗全腰中吉祥留金锁，相称这本事多长大孙口，下川中你玫瑰子私心他紧紧把他的铁腿挖臭，下边的小金莲又摘又瘦，要瘦三寸怎么也不够，上尺拍叫个准儿，二寸七八九连三后六大概也不出头，这双鞋一头白一头瘦，鞋头上是一个小尖鼓鼓头，他这啪啦啪啦喷石榴，这双鞋一头薄一头厚，鞋底上当中有道小路沟沟流水不能流，倾城多久久，真乃是当官祭酒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 想今日巧相逢。